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2008年5月12日下午2:28，巨源中学的教学楼彻底震塌了。逝者无法讲述他们的感受，我们所能听到的是那些幸存的孩子的讲述。初2八班的一位同学这样回忆：我们的教室在3楼，靠楼梯口比较近。下午上课大约20分钟的时候，教室突然晃动起来，有人说地震了，我们就开始奔跑。我跑得快，一口气就顺着楼梯口跑了出来。跑出来后，我看到有人从2楼、3楼还有4楼的窗户内跳下来，有的跌倒了又爬了起来，但高的房子里往下跳的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爬起来的。他们后来几乎都被压在倒塌的楼板下。我跑得快，估计才用了几秒钟。我是男孩，平时我们同学之间吵吵闹闹，经常在楼梯上奔跑，可那一天我跑得特别快，所以跑了出来，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脑子一片空白了。只听身后轰的一声巨响，然后烟尘大得很，等能看得清时，我吓坏了，我们上课的楼全塌了。我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个同学倒在地上，全是血。我一看，双腿一软，啥都不知道。等我醒来时，我爸正背着我往回家的路上走。初3四班的一个同学说，我们班逃出来了一部分，压在里面的有很多，后来被救出的一部分死得很多。我也跑得很快，可是当时楼梯口人太多堵住了，我们只能从楼上往下跳。我看到有个男同学跳了下去，我也跟着跳。着地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腿可能断了，但还是站了起来，往前跑了几步。这个时候楼开始塌了，我回头一看，还有同学在跳，其中还有个女同学，她跳的姿势不对，当场就趴在地上没起来，可能摔伤胸脯了。我想去拉她一把，但是来不及了。楼塌下来时往我们身上倒，我赶紧朝前扑了几步，好险的，一块大水泥板就倒在我身后不到1米。等我能看清倒塌的楼房时，就再也没见那个女同学，她被压住了，肯定没活成。在倒下的楼板的一根钢筋上，我看到一个同学的大半个身子被挑了起来，他还没死，浑身在抽动，但是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被老师赶到操场坐在地上。我想站起来，可腿就是不听使唤。其实没有多大伤，可是我就是站不起来，眼前还老闪着那个女同学痛苦的抽动。 在这倒塌的两栋教学楼里，分别有该校初二和初三各九个班，每个班的学生平均在60个人左右。5月12日下午第一节课，其中的两个班在楼外的操场上上体育课，还有一个班在另外一栋楼上上微机课，这三个班得以全体幸免于难。在那些从教师办公室逃离和上体育课的教师的描述中，楼房垮塌的速度很快，随之腾起巨大的灰尘。整个过程在1-2分钟内完成，所以楼房垮塌，一共有近1000名学生和教师埋在里面。后来在抢救过程中看到不少地方都是十几个的孩子一起砸在水泥板底下，其情景惨不忍睹。成都一家报社的何三卫是比较早到聚源中学现场采访的记者，他用诗意的笔调记录了当时一位初二同学的真实心境，读后让人心酸。5月12日星期一，刚刚立夏，以川西平原的天气来说稍显闷热。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中午的作息时间是1:40，学生到教室休息，到2:00再活动一下，2:10开始上课。也就是说，到地震爆发的2:28，孩子们上了18分钟课。初中2年级8班第一节是语文课。杨林同学今天感到很满意，因为老师一上来就抽了他回答问题。请背诵一段你认为最优美的阅读课文。他准备了好久，可是老师以前没有抽到过他。荷是一种有人性、有灵性的植物，如雁排长空，鱼翔浅底，驮走沙漠，荷与碧水皆不解之缘。今夜在如水的月华下，我在书桌上铺开绿色的稿纸，如同铺开一壶碧水，那荷则以诗的形状开在纸上，花蕊变成了诗蕊。杨林喜欢这些句子，可是他觉得他背的段落太少。他珍惜老师抽到他的机会，在诗眼那句后面临时加了些句子。这篇课文的名字叫《荷》，他喜欢。老师抽其他同学去了，他检查了一下自己在这一堂课的内容，想到下一节是英语课，大概是背英语单词。他说，各科老师都关心我，我的压力很大的。有一次老师还说有人要送衣服给我，因为我家里贫困。杨林14岁，还有一个弟弟在同一个学校念初一，初一在另一栋房子上课，那一栋没有垮。杨林5岁的时候，爸爸突然去世，妈妈很劳累，患骨质增生，在成都打过工，后来到了青岛，继续供两个孩子上学。爷爷66岁，奶奶63岁，是两个孩子在家里的依靠。杨林开始懂得生活的艰辛，性格独立、坚强而隐忍。他学业中上，但他愿意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他说，他到这里来读书，开始学校是不收他的。教室开始摇晃的时候，他没有回过神来。他能回想起那一刻教室里恐怖的尖叫，但他说他甚至没有感觉到害怕。 当教室越来越剧烈的摇动时，他失去了控制力。在教室倒塌的时候，他已经从第一排被甩到了最后一排，他是从最后一排坠落在废墟中的。他们在三楼，教室最高一层。当尘埃初步落定，他被压在废墟里，伤势不重。横七竖八的建筑构件暂时稳定下来。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男生，一个压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叙述中，地震发生过两次，教室第二次垮下来，他的臀部被重压，上面有了光线。但第二次地震应该是废墟里的引力作用。杨林不能计算在那里面的时间，他先后两次跟呼喊着寻找孩子的家长对上话，他们问是不是某某，回答不是，别的孩子的爸妈就走过去了。两次之后，杨林说他不叫了，他有一只手能动，就拿砖头砸自己的额头，因为砸昏了就不难受了。旁边的男生叫他不要做傻事，不过那只是一个瓦片式的水泥块，他并没有昏过去，却感觉更加艰难。前面的一个同学终于被家长救出去了，他寄希望于他们叫人来，可是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没有人来。压着他的那位同学曾经昏迷过去，又清醒过来。那位同学后来也被家长救了出去，他又在里面等。可是，人们又忘记了他。在等待中，他摸到了一个同学的鞋，摸到他的腿脚，是冰凉的。他能判断出是班上一个比较胖的女同学。他不再喊了，开始自救。他要在玻璃渣上面爬行。他略微借了一下书本，垫着，隔着玻璃渣。他没有感觉到哪里痛，但是他出来以后，遍体鳞伤。他不能判断时间，只知道爬出来的时候天还没黑。他看到花坛，觉得有点怪异。这是一楼地面上的，而他没有走路，竟然下了楼。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背上他。下午第一节课听他背诵过美文和的老师扑过来抱住他，说：“我叫你跑的。”他想：“我在愣着背英语，没听到。”他被抬到一边放着，等待送医院。同学老师劝他不要哭，他说他是在傻笑。但是当同学们说他爷爷奶奶很担心他，他就开始哭。都江堰的医院没有救治条件了，他被送到了成都。整个楼道都是地震的受害者，还有一个初一的孩子一直没有跟家人联系上，而他已经截掉了一段小腿。在成都时，我很想与杨林的巨源中学同学联系上，可是整个灾区的伤员分得太散。后来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了杨林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这个女孩子非常坚强，内心也很丰富。她有个愿望，是将来能上一所好的高中，然后争取上大学。但他担心家里生活条件不允许，那时他只能回家跟妈妈出去打工挣钱，来照顾爷爷奶奶。我请朋友转告杨林，希望他树立信心，只要考上大学，国家现在有政策，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是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争取贷款或勤工俭学等等方法来解决问题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 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杨林毕竟是幸运的，只要生命存在，就有希望。但是，在聚源中学，有接近300位孩子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的同学和亲人，只有他们的灵魂在天国孤独地存在。症候的都江堰完全处在一片恐惧和混乱的状态，到处都是痛苦和悲伤的场面。即使一星期多后，我所看到的都江堰也还处在明显的混乱加悲痛之中。天上的直升机不停地飞过，据说是在向大山深处的映秀等地运送伤员和物资。地面上的城市到处都是军队和那些推土机的队伍，要不就是各色各样的帐篷。当地一位百姓说，这已经不知道好多少了，现在至少晚上有灯亮了，白天能喝上水做上饭了。如果你们在5月12号晚上和13号来，就可以看到真正叫惨了，没吃没住倒还能坚持，那最让人揪心的是几个地方的死人太多，尤其是新建小学，那么多小娃儿，而且学校又是在市中心，去看的人也多，开始还能帮上手，后来只能靠机械来救人了。娃儿们埋在废墟里哇哇直叫，把地面上的人叫得眼泪哗哗的流，可就是没有办法去救活他们。那楼啊塌得玄乎，像老天爷从楼顶往下砸似的，几层楼压得扁成一团扒不开，有的娃儿被砸成肉饼。哎呀，不能提那个惨劲儿，不能提。都江堰多数人不愿再提新建小学的事，这痛在他们心头留下的伤痕实在是太深刻了。有成都人告诉我，当晚在成都只有一个直播的声音，交通台的一个女播音员和她的5位同事一直坚守在岗位，而她也成了地震之后第一个让成都人感到有希望和交流的城市夜莺。可是在我们与她单位联系采访她时，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平时表现一般，而且还不合群，言外之意是希望我们不要宣传这样的人。这真是可悲呀！一个给苦难中的城市带来希望和安慰的人，同时也因为他的声音和传播而拯救无数生命的英雄，却在某些人眼里永远无法摆脱偏见。这位女播音员在成都市民的心中永远是英雄，至少在那一夜，她比任何人都英勇。都江堰10万火急，那里急需救护车辆运送伤员，请的哥的姐们行动起来，去拯救我们的孩子和同胞吧。这是她的声音，这是她的呼救。于是成都到都江堰的公路上长长的开着应急顶灯的出租车队浩浩荡荡的开向都江堰，最后汇成上千辆的队伍，而且他们都是自愿的。这是大震之后第一时间里出现的第一支伟大的志愿者队伍。苦难中挣扎着的都江堰人一见如此阵势，无不热泪盈眶。新建小学，顾名思义，一座新建的小学。它在都江堰市中心的建设路上，原本由两座平房和一栋4层教学楼组成。我们去时看到了两座平房还基本完好，但是教学楼只残留大约1/4的楼体， 其余的全变成了废墟。地震时只听轰的一声，那座四层的教学楼就斜倒了，学生娃儿一下就埋在里面，惨得很呐。一位居住在学校旁边的居民指了指那堆已经被推土机和挖掘机翻了几次的废墟，这么说道：新建小学共有学生687人，12号当天在校的学生共680人，经过初步现场的清点，安全撤离到操场的学生有350人。校长杨勇一直对外界这么说。地震发生时，他急忙冲上三楼，大声叫喊着要求学生们不要慌张，扶着墙壁往下走，到操场集中。我是最后一个下楼的人。杨勇校长在地震发生时的指挥是有功的，不然不知道要多死多少的孩子。但新建小学付出的代价还是无法让遇难学生的家长们平息心头之愤。为什么教学楼就这样不经震，砸死的都是些七八九十岁的孩子呀？地震袭击都江堰后，许多房子倒塌了，市民遇难的也很多。因此有一对中年夫妇志愿者驾驶自己的挖掘机帮助救援。可是当他们经过新建小学时，才知道他们的儿子也被埋压在废墟之中。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儿子呀。中年夫妇看到现场的惨状，跪在正在抢救的消防支队四级士官萧何的面前祈求道。萧何点点头，转身上了废墟。这位战士当时已经救出了几十位学生，他又毫不犹豫地开始为这对志愿者夫妇寻找被埋的儿子。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发掘，一具残缺的遗体被小心翼翼地抬了上来。那中年妇女一看到遗体，话还没说出口，就当场昏死过去。那中年男子从消防战士的手中接过孩子，又一次扑通一声跪在萧何面前哭着说：兄弟，我的孩子没了，请求你们给他裹一床新被子吧。昨天我给孩子说好了，今天和我们分床睡。他很勇敢，不哭也不闹，就说要一床新被子。我和他妈妈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买被子呀。中年男子泣不成声。泪流满面的萧何将手里的工具递给战友，跑到自己驾驶的移动照明车上，将部队集结时发给自己的一床新棉被抱了下来，裹在了孩子的身上。当时现场围了很多很多人，大家看到这种情景无不落泪。后来大家知道，这位叫萧何的消防战士是正面临退役的四级士官，是消防支队中军龄最长的一个兵。这位老兵在新建小学立了大功，仅他一个人就先后救起了45个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新建小学的搜救现场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与新建小学距离最近的都江堰市中医院又是什么情况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

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上集当中说到，海哥终于带着碧荷母子有惊无险地下了蓝洞，在藏宝洞中摸索了一段时间，他们来到了一个只允许一人通过的窄小山洞。三人缓慢向内爬行，打头阵的刺剑发现前方无路，向后看更惊奇地发现游大海不见了。刺剑的手电往后照，终于照进了刚从拐弯处探出一个头的碧荷姐。突然间不见了前面的海哥，他一脸吃惊，满头大汗。母子俩同时伸手摸向洞壁，这条爬行洞道处处封闭，别无歧途，好端端被夹在他们中间的海哥是如何大变活人的呢？回过神来第一时间，碧荷姐和自荐开始原路返回。既然海哥失踪已经成了定局，前面又没有出路，也只有先退出这条该死的甬道才行。好不容易推到了洞口位置，碧荷姐的脚却抵住了一块钢板，她使出全身力气踹了几脚，钢板纹丝不动。在她上方看不到洞口情况的自荐惊慌地问， 妈，怎么了？ 洞口被封住了，固执的游大海一定是他干的。 碧荷姐咬牙切齿地说， 啊，那我们怎么办啊？上面是岩石，根本没有出口。 自荐急得快哭了。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响，嘣！炸药爆炸的巨响在狭窄的爬行洞道听起来更加震耳欲聋，头顶身下的黑曜岩都开始晃动，一阵细微的吱嘎声后，一道道裂缝在洞壁各处爬开。母子俩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惊呼声，抱头伏在了地面。山中的炸药爆炸声终结了营地的纠缠，从笨叔那如释重负的大笑可以肯定炸药与他有关，不过他显然不打算说出真相让海哥得救。王法现在没工夫审问笨叔，他心急火燎地要上到山顶再下蓝洞去搜寻一切能救人的机会。他们收走了笨叔的枪，把笨叔和坚强丽丽留在了营地。笨叔有伤，笨贼被绑，出岛的船只被王法藏了起来，至于这些各怀鬼胎的人，由得他们自生自灭吧。这次攀岩仍然是王法、小鱼和马鹏，不过时过境迁， 短短几日，三人的关系和心态都大不相同了。在通往山顶的最后一个大悬壁下，三个人傻眼了，登顶的锚绳已被割断。这是王法意料之中的情况，现在也只能咬咬牙再从头来过。在王法再次徒手攀岩的过程中，马鹏却拿了根棍子在地上写写画画，小鱼则一脸紧张在悬壁下祈祷，一来为生死未卜的海哥着急，二来也祈祷王法不要失手。马鹏画了半晌，突然说道， 小鱼，爆炸声是海拔30米的位置传来的，蓝洞里应该有一个横向的山洞，如果我没猜错，爆炸就是在那个山洞发生的。 小鱼惊讶地走了过来，地上已经画好了蓝洞的横切面图。马鹏指着横向山洞道， 那个爆破声说不定是海哥在收拾万恶呢， 可笨叔说是他干的。 希望在小鱼脸上一闪即逝，他忧心忡忡地说， 海哥哪儿那么容易被害啊，山洞肯定是海哥很熟悉经常去的地方，我相信他把汪鳄引到山洞就是为了利用地形困住他们，自己一定会安全脱身。 马鹏没提笨叔可能更熟悉地形这事儿，他至少向王法学会了一点隐瞒最坏情况的分析，至于最糟糕的结果等到来的时候再面对吧。 你说的对， 小鱼其实比马鹏想得更糟糕，但此刻他愿意心领这份安慰，他双手合十，满脸虔诚， 老天保佑好人，我爸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40分钟后，三个人都上到了山顶，这已经是超越马鹏体能的极限速度了。山顶上烈焰骄阳，静静地停着逐浪号直升机，不出所料，飞机上空无一人，蓝洞里只有层层荡漾的碧波，着实让人心焦。王法找到了下蓝洞的锚绳，要求小鱼和马鹏待在山顶，由他先下去探探究竟。在王法下洞前，马鹏还是做了友情提醒， 大概下去90米就会到爆炸的位置，你要小心下面有冷箭。 总是搁前搁后的马鹏现在已经不再亲热地叫王法了，但王法没有在意这种细节，他拍了拍马鹏的肩膀表示感谢，知道要下90米的位置好办多了，他要计算好横向洞口的步伐，还得提防下方有偷袭，这也是他不让小鱼马鹏冒险的原因。在挂好八字环下降器时，王法抬头与趴在洞口旁的小鱼对视了一眼，对于王法独自下洞的决定，他这次没有任何异议，但一个眼神就知道他是紧张的，那不亚于对海哥的担心。王法的身体是疲惫的，心却是甜滋滋的。王法一蹬一顿开始快速下降，在山顶的人眼里只能看到他那头浓密黑发渐行渐远，小鱼和马鹏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生怕惊动了躲在某个黑暗角落的坏蛋，朝着王法就是一记偷袭。马鹏计算着王法的下降时间和深度，估摸着快到90米左右，正要向他扔个小石子提醒时，却发现王法停顿在那个地方不动了。小鱼和马鹏的心都提了起来，王法发现了什么吗？他们猜的没错，王法已经到了横向洞口处，不过他看到的却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黑色大石头堵住了洞口，炸药爆炸果然就在这里，不过目的似乎是封住这个山洞，让里面的人出不来。海哥还没有脱身，那这炸药就一定是笨叔放的，这显然是个蓄谋已久的计划。王法借助攀岩绳把身体荡开，然后双脚向洞口的大石头蹬去，他想用加速度的蹬腿力量蹬开石头，好家伙，纹丝不动啊！王法的身体被反弹开，又再次撞到了洞壁上。因为横向洞上方的凸石遮挡，小鱼和马鹏不能清楚地看到王法所有动作，忍不住同时喊了起来， 怎么了？ 怎么了？ 王法的回答在蓝洞里拖着长长的回声。 没事儿，洞口被石头堵住了，我来想想办法。 其实吊在这半空中，王法无计可施，他只能徒手去搬洞口的大石。不过每块石头都互相卡死，王法掏了半天也没能挪动半块。看起来这里堵的石头少说也有好几米厚，没可能徒手抛开。引爆炸药的人分明是想绝了洞中人逃生的可能。海哥和弯恶母子究竟在不在里头呢？就在这时，王法感到了手中的攀岩绳一阵阵震动，原来小鱼也下来帮忙了。见到洞口堵塞的石头阵，小鱼比王法想象中要冷静，他没有试图去搬或蹬，而是仔细寻找着，终于发现洞口还有一根攀岩绳垂向了蓝洞水面。瞧，看来我爸他们也下到水里了，说不定水下有突破口，我去看看。哎，我去。王法习惯性的要当前锋。不，我水性比你好，相信我。的确，小鱼的自由潜王法是见识过的，他犹豫一阵点了点头。不过小鱼在王法的攀岩绳上方，得绕过他才能用第二段攀岩绳下到水面。正当王法想要帮助小鱼下来时，小鱼却解开了下降器，轻轻一跃，像跟筷子一样笔直地插向水面。山顶的马棚和攀岩绳上的王法都倒吸一口凉气，那可是从30米的高空跳水啊。小鱼的入水动作干净利索，几乎没有溅出什么水花，便消失在蓝洞水面，只留下一层一层荡漾的波纹。马棚和王法一上一下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1分钟过去了，2分钟，3分钟，5分钟，令人窒息的时间流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马鹏在上面急得喊了起来， 啊，小鱼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在水下昏过去啊？ 小鱼参加自由潜比赛还历历在目，那次他是在81米处昏厥的，只是那次他有安全绳和救生员，还有声纳追踪系统。这次就算他在水下出了意外，王法也不能下水救他，因为他并不擅长自由潜，潜不了小鱼那么深，下水救人只会变成白白送死。没有智慧的勇敢比胆小还要可怕，这是他教小鱼的。现在他只能在心里祈祷小鱼平安归来。 已经5分钟了，我们得下去救他。 马鹏已经有些嘶哑的喊声在蓝洞里回荡着，他站了起来，有纵身往蓝洞跃下的冲动。尽管他也清楚，从120米高的高空跳水，结果肯定是死路一条。可如果小鱼没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还有什么可眷恋的？ 稍安勿躁，他会回来的。 王法传上来的回答沉稳而镇定。这次小鱼是在起跳前便开始努力深呼吸，杀进海水之前一秒还在努力吞咽空气。他像离弦的箭一样向深海飞去。下潜到10几米过后，水温骤降，亮度变低。第一次不是因为怄气和狂热自由潜，第一次自由潜不是为了挑战某个数字而战。30米之后，不用加速，身体也在下坠。小鱼往越来越冷、越来越黑的地方飞翔着，脑子里却前所未有的一片清明。他始终心无旁骛地寻找着那个可能存在的水下洞穴，直到估算着肺部的空气刚够折返，他才换个姿势折返上浮。水面冒起了令人惊喜的泡泡，没一会儿，小鱼湿淋淋地冲出了水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岸上的两个男人大汗淋漓地松了一口气。小鱼看着攀岩绳上的王法，一脸忧虑地摇了摇头。 虽然小鱼一无所获，王法却忍不住赞扬他： 小鱼，你知道刚才你下的多少米了吗？ 小鱼在水里茫然地摇摇头，他没有带潜水电脑表。王法向他伸出一个大拇指： 我给你掐了时间，算了速度，你应该下潜超过85米了，你有破全国纪录的实力。 小鱼苦笑： 我不想要什么记录，只想找到我爸爸。 话一说出口，他自己也惊了。不断刷新记录不是他一直狂热追求的吗？为此他不是愿意拿生命做赌注的吗？小鱼重新回到横向洞口时，忧心忡忡地问了王法一句： 我是不是变了，变成爸爸想要的那种人了？我应该坚持最初的我吗？现在很流行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可如果一开始就走了一条绝路，最初的心又有什么意义呢？ 王法的回答让小鱼沉默了。汪鄂这一生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最后会被困在这样一个只能爬行的黑暗甬道里。炸药爆裂，令翠杏的黑曜岩大面积开裂，小石块混着粉尘不断掉落，眼睁睁看着裂缝不可阻挡地蔓延开来。饶是足智多谋的碧荷和最爱扮酷的自荐也惊呼着低头趴在了地上。一阵地动天摇，嘎吱嘎吱后，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天没塌，碧荷姐和自荐都还活着，只是掉了一身粉尘石块而已。令人惊奇的是，自荐现在躺着的右方位置出现了一个塌方的新洞口甬道。碧荷姐让自荐退上去，她爬上来研究了一阵，又照照头顶岩石的裂缝，恍然大悟：这就是游大海为什么失踪的原因，这条通道还有其他出口，平时一定伪装得不错，所以刚才我们没发现，游大海就是从这个出口开溜的。他以为能把我们母子困死在这里，可是那个爆炸把他的伪装给震塌了，真是天不绝我。自荐悲观地提醒道： 妈，先出去再说，搞不好这个出口也是死路。 自荐麻利地先钻了进去，这次他关闭了手电，一来节约点电量，不知道要耗多久，二来怕海哥在甬道那头来个突然袭击。母子俩默契地在甬道里悄悄爬行着，这次却感觉一路渐渐往下倾斜。最后自荐从一个洞口掉了出来，刚好掉在一堆石头和一个人影中间。碧荷姐尾随滑出，却发现黑暗中自荐已经和一个高大的身影厮打在了一起。那人拳脚生风，自荐身形灵活，黑暗中两人打了个不分高下。碧荷姐大喝一声： 都给我住手！ 厮打声极不情愿地停了下来。自荐按亮了手电，和他厮打在一起的那人当然是刚才突然失踪的海哥。原来这个新甬道的出口位置在藏宝洞入口不远处的天花板，他们进来时只顾着前进，根本没往头顶看。也难怪他们没在甬道入口发现有别的洞口，原来海哥一早就计划好要把他们引入爬行甬道，自己利用地形从 X 字甬道另一个出口脱身，再从主通道回去，关闭了他们爬行甬道的入口。自建的手电照到了藏宝洞的出口方向，只可惜那里已经面目全非，石山石海堵得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不知道有多少吨石块挡住了前方的去处。碧荷一见这情景便怒了，大声吼道： 游大海，关闭甬道那算你本事，把洞口也炸了，这是要同归于尽吗？ 海哥叹了口气： 洞口不是我炸的，我原本也没打算留下来陪你们。 自荐恨恨地说： 少装算了，这里是你的地盘，不是你放的炸药，难道还有别人吗？ 这句话提醒了海哥，他心口一震，半晌说不出话来。碧荷这时已经认清形势了，眼下再恨海哥也不能跟他翻脸，毕竟大家都被困在这里， 还得靠他走出去。想到这里，闭合的声音又重新和缓了。这里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出口，你带我们出去，刚才的账就算了。海哥却疲惫地靠着洞壁坐了下去。 真的只有一个出口，本来那个甬道是 X 字形的，一头是你们进去的入口，一头是你们看到的死路，一头通往实验室，另一头通到这里出来。现在大洞口已经被炸了，我们出不去了。 不可能，碧荷姐不相信，不是还可以往实验室走吗？海哥叹了口气， 也被人堵住了。刚才我还奇怪为什么会被封住的，走到这里炸药爆炸才知道，有人想我死，和你们一起死在这里。 呸，我们才不会死， 我看你个老东西就是一肚子坏水不肯说真话，我教训下你不知道死活。 自剑咬牙切齿地冲了上来， 省点力气想办法吧。 碧荷姐拦下受了刺激的自剑，走到海哥身边坐下，也叹了口气。 啊，事情到这个地步，我愿赌服输，只是我想死个明白。你能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吗？ 海哥苦笑， 哼，我要是知道来龙去脉，就不会被困在这儿了。 下集当中，被困的海哥、碧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推测出这次的爆炸就是笨叔策划实施的。碧荷姐还怀疑笨叔就是卖给他线索的那个线人。可面对这样无法自救的情景，三人只能等王法小鱼来援救他们。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